不出的都可给你猜透，令我发觉开不了口。你那眼角斜望着我，令我心动，让我心跳，令我失控。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，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。每次偶尔沿途遇上，令我失意，让我失控，令我失意。躲于哪处，总是想你，没一处不在。花花世界这么广阔，就算天那样大，画处境怎样坏，但已跨过疆界。想永远扶不起，永远没法给予你，你渴望那份完美，于是迷住我，豪华名贵，于是发现爱不起。画处境怎样坏，但已跨过疆界。